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成。 哎呀，大家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集的节目啊。 对，首录啊， 首录。我们的题目本质就很怪， 爱管不管爱管家。 所以呢，第一件事我们就先要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是啦， 对， 这个起因其实是因为说，可能你问过我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在跟你小孩相处之中，那他们到你们在教育过程之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我就想，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 嗯， 那一个是小六，一个是国二， 是， 都是接近濒临那种不是崩溃， 青春期 ，对。但我发现那个青春期其实是我们给他们的定义， 是。 其他的一点小孩子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青春期是怎么回事， 没错。 只是觉得有些时候会觉得看爸妈不顺眼， 对， 看弟弟妹妹不顺眼， 对， 整个通通不顺眼，或者觉得说哇，我好烦呐、啊，我好想爆炸这样子、嗯。那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儿子聊天的过程之中啊，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跟你相处，你觉得最近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困扰的地方？ 啊， 对，因为基本上我从小到大，我是跟我们家小孩就是像朋友。 哦、你虽然说 像、 啊、 像朋友的沟通，但是还是父母亲的管教。 哦、OK OK， 对， okay, 角色没有混淆， 对，没有混淆，没有混淆。对，他就跟我讲，他说，嗯，他想很久。 嗯、 我想说，是有那么难想吗？对，你看我们家庭多幸福美满， 有完没？ 他就说，我觉得你管太多了。 哦。 我 他好直接哦， 对啊，超直接的。我想、我心里还想说，我哪有？ 嗯，但是我第一个反应是否认，对不对？ 对，否认。对， okay. 我想说，我哪有？ Okay. 然后就问他说：“ okay. 那你觉得我管你什么？” 对， 他就开始说：“就管我打电动的时间 啊啊！” 对，打电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现在是超级重要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对小朋友还是有一些规范， 是必要的。 但我跟我老婆都不是个 对，但是我跟我老婆都不是个很有原则的人。 这件事情有点难管了， 有点难管、嗯。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的原则还是要啦，对，所以他们有时候不小心跑出去一点，我们想说啊，就算了。 OK。 对，但是有些时候太夸张了，还是要跟他们讲一下。啊、对、啊，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来说，就觉得你在管我， 嗯， 我就没送，我哪是没送呢？我就 keep 退兵， 不是还他会就好 了，不是，我倒没还他会， 我倒没还他会。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哎。管这件事情就是突然间就烙印在我脑海里了 yeah, 所以在跟可能在讨论说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发想说管这件事情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延伸，所以才有这样的题目出来。 对，因为我们那天我们在一个咖啡厅聊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谈一开始谈的就是亲子教养， 对， 它跟爱有关， 对， 然后他就丢了一个管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我又丢了一个家这件事情是什么？因为我跟应成啊，虽然我们两个一个是管家婆，一个是管家公，但我们管的不是同一个家。 不是， 对，他管他家，我管我家。 对， 那我比较特别，就是我是一个单身，所以对我来讲，家有另外一个意涵。 嗯， 所以对我来讲，管家我比较容易想到是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 哦， 那我觉得他都一样有一个模式，就是那个爱到底要用什么方式传达你要的，他接受到的，而不是只有管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管这件事情，我们虽然说管，感觉好像都是父母亲管教小孩嘛，比如说像可能。就是慢慢 都是我管我吗？ 对，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 小时候是我们被管， 是 长大之后反而是我们要去管我们了。可是这个角色之间好像会有一些错乱跟冲突 了。没错。 对啊，那也是我们希望说这个节目呢，可以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然后给大家一些吸取一些我们的日月精华也好。 日月精华不是妖精吧？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两个一起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因为叫爱管不管爱管家。 对， 你知道中国字就这样，你逗号逗在哪里？差很多， 没错， 是爱管不管爱管家，还是爱管不管管家， 对 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里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题目，像我们一开始就定了几个，比如说到底管这件事到底谁来管， 对， 所以我们俩后面有几集就会录这个，还有到底什么是家， 对， 然后爱管不管还有一件事情很有重要性，就是管这件事情有两张口在里面， 嗯， 对，那个国字有两张口， 对， 对吧？所以到底要怎么好好说话就变得特别重要， 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常都是因为关系啊，这个关系是扣住我们，但是常常是因为说两张口，人多就口杂，越多人那个口越杂， 没错， 对，两个人都不能好好说话，何况是一家人， 没错啊，而且意见又不一致的时候， 意见不一致，尤其比如说像单身还好嘛，就是对自己原生家庭，可是你一旦说你有家庭之后，你就变得不止两个家庭， 对， 你的家庭老公老婆还有老公的原生家庭，老婆的原生家庭，哇，这个口就不知道多少口了， 没错没错， 就是好好沟通变得更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有点像是一个 opening 的第一集， 是， 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不认识你是谁我是谁， 对 对， 所以来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游戏，就是30秒自我介绍， 哎，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谁是管家公，应承是谁，请介绍。 好，大家好，我就是刚才讲过了，管大管小管大小，我有一个老婆嘛，哎，对，还是一个老婆，对。 你确定这个可以放进去吗？ 一个老婆 可以吗？ 唯一的，对， okay, okay. 就是老婆啊跟小孩，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管大又管小嘛，对，也不能说其实老婆是管我啦， 对，老婆管你这个大的， 老婆管我管小孩子， 那你管那个小的， 对对对，我管小孩子，对，其实也不是说管啦，因为说管教虽然讲说是管教，但其实相处，我觉得是说相处跟沟通，对，那我自己本身呢出过一本书，叫做《教养相对》。先懂孩子再懂教，其实这个就是说用奶爸的角度来看教养问题，就东方西方以前跟现在的一些差别，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我不是什么幼教的老师，也不是什么心理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我会用自己跟自己小孩相处的方式，跟我自己后来比如说在上课教学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父母亲的一些状态，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很好的经验谈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的正职在干嘛，可以透露一点？ 我的正职啊就是某间月子中心的董事长特助， 哦，够很酷的工作。 对对对，那之后如果说等，因为我们月子中心还没开张的，开张的时候再跟大家散步一下这个。 他现在正在做这些准备，这样。 对，之前的准备。对，那可你呢？ 我啊，我每次在跟人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有一种卡蛋感，工作的内容有点不好接受。 哦，怎么说？ 你看起来好像是在教书， 嗯， 但教的东西又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说我会教数字学，让人家透过数字了解自己， uh-huh. 然后我也教一些澳洲花精啊或颂钵，但是通常听到啊花精啊颂钵那两个字怎么写就会有点难解释，我后来懂了，我就把它反过来讲，我把我的目的讲在前面，就是我想做人家的生命教练，但工具有很多，不管是数字啊花精啊颂钵啊，它只是工具，重点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活得更好，你好了，你有能量了，你才跟别人处得比较好。 对 对, 对， 所以家庭里的关系，我们都尤其像我有时候做个案，我觉得重要就是你要先把自己处理好，不要急着想把你家的对面的那一个人、睡你旁边的那一个人、叫不动的那一个人要处理好，是难的一点。 改变对方永远是最难的， 是 是， 改变自己其实都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先从自己下手， 没错。 不是以前说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 哇塞，你讲这种话的年纪耶， 我想很久了，想说一定要在这个第一集掉一下书袋， 真的 没有，其实是以前会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对， 可是我后来觉得开始成家之后就觉得很多的夫妻间的冲突、小孩的冲突可能都来自于你自己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啊、回忆啊，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造成的， 对， 所以先起家就是你先把自己修好了， 嗯嗯， 你才能做一些自己以后事业发展的事情，我觉得会更顺遂。嗯 OK， 嗯，好，我们刚才前面呢先讲了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起心动念，然后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你跟我的自我介绍，最后呢在这第一集的 opening 里面呢，我们多补充一点点，就是同样在这个节目你想带给听众什么，还有我想带给听众什么。 好， 嗯， 其实我觉得外面因为毕竟我还是教养相关的讲师这样， 嗯，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偏重在教养，就是亲子间的沟通上面， 嗯，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嗯， 那然后其实我希望最终的那个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OK， 其实我在自己家里面也是会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 嗯， 光我们自己享受多可惜啊， 是不是？ 对啊，如果说能够把这样的氛围散播出去的话，散播欢乐散播爱， 嗯， 又透露我的年龄了 我没听过这首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哎、好好好，没关系，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氛围给散播出去，我觉得大家听得愉快，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些可以用在自己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那我的出发点也许更简单一点，因为我不像你有婚姻的关系，但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这四十几年来， 哇，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你还好，我们是录音，看不到本人。我觉得那个人生的过程里，我跟人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我会花很多时间面对自己。嗯，对，所以我现在都可以想得到，我十几岁，所谓你说的青春期难管的状态，当没有人管我是怎么处理我自己的，然后等我二十几岁，其实人家应该过完青春期了，我却在职场上的某一个工作里很像青春期。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一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经验值，其实也跟爱有关，跟家有关。所以用你的角度是一个我们比较有健全家庭经验的人，跟一个一直自己长大的人同样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有那个你刚才那个书名的感觉，叫做相对论。哦， 比较多元的感觉。 对，多元，而且可以看见一些不同人的需求。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们啊，不管你是比较像应承的，对，或者是跟我一样比较另类的，我都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里得到某种的共鸣。 对对，这个是很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啦。 对 对，但是我们就是尽力为之。 对，对，所以如果你听得喜欢，你就可以订阅咯，然后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咯。 对， 然后我们两个有脸书咯、哦、所以先你脸书是什么啊？ 我脸书啊，就是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 董应成。 哦，那个应很难介绍。 这个应就是赵匡胤的应。 历史要念好哦，赵匡胤是谁认识吗？ 对，如果说不认识的话，那就查字典。其实基本上我的名字你 key in 那个 Google 其实找得到啦。 但你的成比较特别、哦。 成是工程师的 成。工程师的成，因为有一些人的名字跟你有点像。 哦，谁啊？ 就是另外的老师。 哦，真的。 对对 对, 对, 对。 好，没关系，反正董应成。 董应成，对，你可以在脸书上找到应成的脸书。 是的， 那你要找我的呢，我就叫王可恩咯，可爱的可，感恩的恩。我试过在脸书上没有太多一样的， 真的哈、哦。 对，然后只要看到那个年轻貌美十八岁的照片，就一定不是我， 就是啊、 就不是我啦。对对对，所以今天第一集 open 你，希望大家开始知道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出发点跟用意，然后任何的回馈都可以随时回应给我们哦。 OK， 那第一集就到这里，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管家。家婆王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